全国学院育儿运动会20号在平壤中等学院降下了帷幕。本次运动会是13号开幕的，有各道中等学院育儿参加，举行了足球、篮球和排球等各项目比赛，平壤社队获得了总成绩第一。